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。好音乐九五九，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买二手车当然要买靠谱的。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，车况透明，价格实惠，现场购车还有大礼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699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有人说，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。MC 一鸣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。周期只需3个月，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移民希腊，子女的教育怎么办？希腊现代教育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，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。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造诣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，可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国家，享受当地福利待遇。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购房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1家3代或永居。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轻轻地

想要的幸福，是你在我身边熟悉的温度。也许这世界残酷，我只在乎牵手的旅途，在末日也会欢呼。你是我的幸福，因为哭过笑过，所以更清楚那流着泪的辛苦，灌溉多少刻骨的领悟，才值得真心的祝福。说出爱你的那天，静下决心为你守护着永远。那些关于美好的心愿，我全心全意为你实现。不忘初心，相知相守在身边，我的世界慢慢变得温暖又新鲜，不怕未来曲折的浮现，只要你在身边，爱不会搁浅。我的真心就这样在你身边，曾说过路有多远就一定会陪你走多远，哪怕穿越一万个光年，只要在我身边，你就是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银国企庆中秋，永林家居广场首届家装补贴节来了！9月30至10月8日，荣耀开启，家具、建材、家装补贴可高达3000元，现场品牌家居1元起拍，满额抽奖不限量。手持永林家装补贴卡，到店即领精美礼品一份，比开业更劲爆的优惠力度，尽在永林家居广场。良乡店地址：长虹东路56号。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，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，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，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容易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 短的距离，最亲密。汽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，突然安静。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。 少不会堆积烦恼。谁说我要不到，不过是后味道。让我发抖，温柔攻击你要见招。爱情像染色黄金刀，会干燥人群交配的重要。 一起呀，这次

长出了翅膀飞翔，距离让孤单的心变得坚强，不管走多远心尽头无法冲 中透露着一丝感伤，当天色渐亮却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，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，我无法抵挡出多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穿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？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，眼中透露着一丝感伤，当天色渐亮却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，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，我无法抵挡多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穿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？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

心，遗忘的意义随着死亡而坠落，强大但有限的头脑作王，这第一个谎言轻易进入世界，爱已经成为过去的事，那温暖是被动 是我能擦去，你的爱情不是我能拥有，你还要多少温柔才够，有多少感情可以挥霍，别把坏故事烂挂在嘴上，我早已不是黄毛丫头，再见不是最伤感的话，分手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就让你把火烧尽所有过去，从此记忆再也没有你，再见不是最伤感的话， 虽然每